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天父，我们感谢你召聚了你的儿女今天聚在这里，我要更认识你的儿子，我们的主。就借此让我们在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都越加长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ay, 今天是希望爱二十四问，我们还是一起念一次。第二十四问，可以吗？听得到吗 ？OK， 基督徒盼望至高的目标为何？大家一起念好不好？答： 基督徒盼望的至高目标是在基督的荣耀里，与基督面对面一起同享基督。 所以，如果要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基督徒盼望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大家会怎么回答？荣福直观 ，OK。这个概念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盼望的目标或对象或者最终的目的就是荣福直观。那荣福直观是什么？我们今天会再讲。受恩的人自然会想要认识恩人，这个概念应该很简单。如果你受惠于一个人，可是他是譬如说是匿名，他隐名，他不让，就是不让你知道，给了你一笔钱解决你的问题，你自然会想要知道这个人，认识他。你不只是领受他的恩惠，你想要认识这个人是谁，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忽然帮助你等等等，给你一切的恩惠。得救的人定义上必然渴望认识他的救赎主，这个应该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基督徒或者所谓称为基督徒的群体里面，这不见得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很多人是基督徒，很多人在教会里面的，他们乐意领受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的恩惠，或者说在希伯来书六章那边所讲到，他们尝过圣灵的职位，尝过来世的权势，有份于圣灵，也领受了基督耶稣的恩典，可是他们最后还是失落了。其中有一个我们可以来分辨有外在称号或者有外在记号称为基督徒和真正得救的人，圣徒基督徒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这个人他是不是渴望，不只是渴望领受上帝赐给他的恩惠，他渴望认识上帝赐给他的救主。 OK，我们看一下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好了。有一次我在华神上旧约的课，同学们问老师，在旧约里面人有没有复活的概念？有人讲这个，有人讲那个，然后老师不知道，不确定。那时候我们刚好是在他在讲约伯记，我就举手，我就说我就把这节念出来。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可以自己判断旧约里面圣徒们是不是有复活的概念。二十六到二十九，谁可以帮我们念一次吗？对，约伯记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九。 他的财宝归于黑暗，人所不约伯吗？ 约伯。 十九章。 二十六到二十九，对。二十五到二十九，对不起，二十五到二十九。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见得上帝。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 对， 惹事的根乃在乎他。 没关系，我们就念到这里，谢谢。应该是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个约伯大家当然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讲出这句话的。这完全就是叙述基督徒的盼望，圣徒在地上的盼望， 我必在肉身之外见我的主。他有一天我要在地上见到他，而且我是要眼见他。 OK， 在世上我们的确认识我们的主是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按照他的话语， OK， 而非眼见。因为我们行事为人在地上现在就是凭着信心而非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这个是非常，我们应该已经是非常熟悉的概念。在地上的圣徒们，除非当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我们的主再来，我们不应当期望现在我们就可以凭着眼见看到我们的主耶稣。这不只是讲说好像我们不要，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耶稣，因为他现在肉身已经不在地上，他在天上，在父的宝座的右手边，而是说这个是完全一种另外一种认识基督的方法。 OK， 因为最终我们说我们将要凭着眼见，之后会提到是有一个复活荣耀不会朽坏的身体，但是最终那个我们怎么样，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很多，甚至会说将来要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要怎么样我就知道，因为我要与他面对面，我要见到他，我要变得像他一样。但是的确那是更完整的，上帝定义他的圣徒要与他交通的方式，是一种进阶的，比我们在地上更要达到的这个方式。顺便一提，这也是为什么改革中的神学里面一个非常精彩的概念，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透过 Gerhardus Voss 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可是这应该在改革中神学里面一直都有的这个概念，可是他厘清的叙述的最清楚，就是这个 Eschatology is before soteriology， 末世的事情，末世论是在于救赎论之先，或者说还有一个Eschatology is embedded in protology， 末世的事，末世论是涵盖在最初的事情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个习惯，就是说我们救赎是上帝要拯救我们回到乐园，回到最初的状态，回到亚当夏娃的园子里面。可是你仔细去读圣经，按照他救赎历史的这个架构框架，上帝给了亚当夏娃一条很明确的命令，第二章26-27节创世纪，其实那个命令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更高的应许了。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处在的状态是他们是圣洁的，有上帝的知识，是在公义之中，没有犯罪， 但是他们的确什么可能犯罪，对不对？所以给他一个直接的命令，就是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那日你必定要死。他们要透过这个测试才进到一个更高的状态，就是什么，你必定不死，可是如果你吃生命的树的果子就什么，你就永远不死，你就不会再犯罪，你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真正上帝创造人，上帝创造他的儿女，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和他的后代，上帝设计要我们与他相处的模式，就是永远的与他有不会断也不可能相断的交通和团契。 OK， Communion and Union。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中的神学家会说，早在人堕落之前，早在上帝的救赎计划施展之前，就已经有最后的事了，在伊甸园里面就已经有最终的事了，就已经朝向那最终的目标，就是人应该要吃下那生命树的果子，然后享有与上帝永远不断的交通 ，union and communion。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中的神学家会这么说。用眼见，用荣耀的身体，与我们的上帝相通、相交、有团契，这本来就是上帝创造人最终的目的。上帝救赎我们不是为了要只是要我们回到伊甸园，而是要达到在伊甸园里面就已经应许亚当夏娃那最终的目的，只是亚当夏娃他们没有达到，需要第二个亚当，幕后的亚当，第二个人来达到他 这个最终的目的，是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达到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所以你看新约的叙述，救赎是一个新的创造，是哥林多对不起，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是新造的人，有公义，有知识，有 holiness， 有圣洁。OK， 在世上，我们是在基督的恩惠里面与基督交通。这个是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那边，十三章十四节。十三章十三还是十四节忘记了，就是时常聚会结束的时候牧师会用的，愿我们是在基督的恩惠里面，十四节是不是？你可以改一下，我发现我今天讲义有几处错误，等一下我会，所以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十三还是十四节？ 十三章十四节没错。 OK， 我为什么我OK， 好，没事。哦，这是我的版本，我有一个另外一个版本，是我自己用的。对，然后我的版本有错。OK， 好，我们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与基督交通，我们是领受了他的恩典，所有一切属灵的恩惠都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了。OK， 我们被呼召，我们被拣选，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称义，我们成圣。我们要得荣耀，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按照上帝他自己的旨意，他自己的呼召，他自己的拣选，在创世以前都已经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没有在他以外的福气。你要有称义，你要有成圣，你就必须与基督联合。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开始，所以约翰会说，基督他是道成了肉身，他是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在他里面我们与他相交是恩上加恩、okay、所以我们是借着他的恩典得以与他相交，得以与他有团契，得以认识他，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地上是全然可以也必须认识我们的主，但是并不是凭着眼见，是必须凭着 supernatural means， 超自然的，上帝所赐予我们的恩典，上帝所赐予我们的信心，耶稣基督所赐予我们他所领受的圣灵，然后再借着他的道，这样子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OK， 但是所以我们在地上就已经可以仰望他的荣耀了， right？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那边会讲，这个跟我们成圣有关系。我们现在好像 unveil 先去帕子的脸，仰望他的荣耀，以至于荣上加荣，或者英文的那边是change from one degree of glory to another， 就是我们是越来越加荣耀。换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基督徒成圣的过程。OK， 最终我们要得荣耀，但是我们在地上已经得荣耀，是越来越荣耀，越来越有他的样式，因为我们得以仰望他，再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地上已经开始仰望他的荣耀，最终我们是要眼见他的荣耀。基督有他特有的荣耀，这个是平常在教会里面，甚至在很多神学家都不提到这个。可是清教徒之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大家读清教徒，就是讲到基督的荣耀，约翰·欧文，他的好朋友 Thomas Goodwin， 他们讲到基督的荣耀是非常非常精彩。现在神学家几乎没有办法，其实你只要去比较，这边都有很多注释书，有很多约翰福音的注释书，你去比较现在的注释解经家讲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和 Thomas Goodwin 或者尤其是约翰欧文讲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神学有的时候跟三四百年前清教徒的神学比起来是多么的贫瘠，都是讲到基督的荣耀。可是当约翰欧文讲到基督的荣耀的时候，他 提出一点非常重要，是基督他有他特有的荣耀。怎么说呢？这个跟基督论当然就有关系。基督的荣耀和他父的荣耀是不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回答，一定嘛？甚至我们信仰告白，我们会说他是同等、同荣耀、同永恒、同尊严、同权柄等等等等，是一样的。他是同一个上帝，可是有三个位格，不是三个上帝不同的荣耀。所以他这个我们会说这是他的 divine essential glory， 他的属于上帝本质的荣耀。这类的经文你可以从以赛亚书六章。你们可能会心里想，以赛亚书六章那边是讲到基督的荣耀吗？ Well, OK, 我们先不用讲太多，我们就是以赛亚书六章，如果那个以赛亚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那我们也必须说，那必然定义上就是基督的荣耀嘛。Right? OK, 我们还可以讲更多，但是我们等一下会再讲。或者说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它是上帝的本体的真，它是上帝，中文是什么？英文是 effulgence of his glory， 中文是什么？有人可以帮我们念吗？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的光辉。他这个荣耀就是跟父跟圣灵同样的荣耀，就是三位一体上帝的荣耀。或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那边讲那个那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哦，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我们读过这节，你大概不会特别想说约翰为什么讲这句话。使徒约翰特别在讲以赛亚书六章那边。以赛亚所看到的荣耀是特别指是基督他的荣耀。OK， 这个有很多，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诗篇，但是基督他却在三个位格之中，唯独有他，有专门属于他或他特有的荣耀，这是关乎他，因为唯独他在历史之中取了人性，成了人。有中保职分，唯独是他，所以他有一个是关乎他中保职分的荣耀。譬如说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然后这边你们的那个讲义可能有错，你们应该在你后面有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对不对？前面要加上十三章三十一三十二节，十七章一节，十七章五节，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这边所有关乎他的父要荣耀他的这个荣耀，你仔细去想，都是关于他中保职分的荣耀，因为他执行了中保的职分，因为他道成了肉身而得的荣耀，这不是父的荣耀，也不是圣灵的荣耀，跟那个是有所区分的。我们说有所区分，我们的言语有点贫瘠，有点不太足够。但是我们可以说，就是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唯有第二个位格，道成肉身的第二个位格特有的荣耀，是关于他中保职分的荣耀。所以 Goodwin 也会说，这也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基督的荣耀，这就是关乎他位格的荣耀，神-人位格的荣耀。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四章四节，四章六节，这个荣耀正因为他是神-人，他成了神人，他成了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会在他的面上看见上帝的荣耀。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概念为什么是蛮重要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 坟里的祷告。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然后我们看到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通常这个未有世界以前我与你同有的荣耀，我们通常会想说这个是第一类，我们刚刚所讲的 essential glory， 就是上帝本质的荣耀，这个本来就是属于他本来的荣耀，然后现在他求父。但是如果是他本质的荣耀，我们应该是说他不需要向他父求，按照他的神性来讲，或者第一节他不需要说时候到了，这是在时间之中，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如果是关乎他本质的荣耀，本来就是属于他的荣耀，这个不是位格之间彼此荣耀，可以彼此荣耀，因为他不需要向他的父求。但是他是在第十七章，这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说时候到了，他要上十字架了，现在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这是特别是关乎，因为他现在要执行上帝的救赎计划，因为他要执行他中保职分，上帝所托付他的职分，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要舍己。他说：“现在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所以，如果这个不是，如果是本质的荣耀，他就不需要向他的父求。那我们就必须说，这个荣耀的确是有所跟本质的荣耀是有所区分的。这是因为他特别是执行他中保职分。特别是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了，特别是因为他要顺服以至于死，凡父所下的一切命令他没有一次退后，没有一次回避的，是关于这个他要执行他的职位，所以因为他顺服，因为父的命令他都遵守，所以他就留在他父的爱里面，因此他的父喜爱他，是关乎这个荣耀。也就是说，如果耶稣在这里，欧文在这里提到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点，为什么我们做出这个？这跟基督论有很，就是说，如果你的基督论够好，你就知道为什么欧文他特别要提出这一点。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所求的是他属于他本质的荣耀，他就会做一件事。他就会毁灭，或者derogate， 或者等于是贬低了他的人性。人和上帝之间，人定义上就不是上帝，上帝是创造者，人就是受造者，上帝有上帝的荣耀，人得荣耀，人也的确会得荣耀，可是那不是上帝本质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是不会跟其他人，是不会与受造物所分享的。如果耶稣基督现在在求，他不是以他本质第二位格的身份求父，因为在本质之中没有所谓的求， OK， 他们只有一个意志，没有所谓的顺服。耶稣基督之所以有顺服，是因为他取了人性，有个人的意志，有一个人理性的灵魂，所以他如果是父求，他是按照他的人性，按照他中保的身份，现在向父求。他的顺服我们也必须以这个来看，在本质之中从来没有顺服，我们甚至不会说有什么 economic subordination， 很多神学家甚至在这个神学院也讲有这个，这是完全的错误， OK。如果你讲说三位一体之中有顺服的关系，甚至你会比较小心一点，是在他们的外在工作之中有顺服的关系，圣灵有顺服的关系，其实你在这边已经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你在做什么？因为顺服在神学上面，在定义上就是关乎意志，必然是一个意志顺服于另外一个意志，所以当我们说只顺服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基督论够好，他道成了肉身，就是他完全 成了与我们一样，他有肉身，他有理性的灵魂，他是按照他人性的意志来顺服他的父。但是你要说圣灵，有神学家这么说，有华人的改革中神学家这么说，也许我不会称他为神学家，但是他的确这么说。你说哦，没有问题，我不是说他本质的是在外在工作之中的顺服，其实你就已经什么把一个意志归算，就是说你是说圣灵他已经取了一个意志，这个意志是与父的意志不同，所以他是以这个意志来顺服他的父，虽然是在外在工作之中，其实你已经犯了很严重的三一论上面的错误。所以我们会说圣灵受差遣，这些是在改革中神学家会说在永恒之中有一个 pactum salutis、救赎之约，他们在永恒之中三个位格同一个意志达成了协议。可是你会说这是父的意志、子的意志、圣灵的意志，这是一个不精准的言语。约翰欧文会说这个其实不是三个意志，而是同一个意志关乎他外在工作上面、外在工作上面的显明，但是并不是三个意志。但是如果你要说圣灵也顺服，你就表示说圣灵有一个他自己本身真正归属他的意志，真正的顺服，那你就已经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Anyway，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说约翰福音一章、17章一节，约翰福音第五节这边为什么我们会特别的区分，或者约翰欧文会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必然不是耶稣求他本质的荣耀，因为如果他求他本质的荣耀，他是按照他人性或者按照他中保的身份求的话，他等于在做一件什么事，他要把他人性，他要求他的父把他人性升华提升到一个人性本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等于就是 destroy 他的人性，毁灭了他的人性，变成了神，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样子如果你仔细去想，这就是为什么约翰欧文神学这么精彩的地方，他反而如果他在这边真的是求你来荣耀我的人性的话，那就等于说等于是毁灭了他的人性，他就无法执行他的救赎，他就无法在十字架上真真实实为我们受苦，他就无法在十字架上真真实实的做我们的中保，因为人性已经被 destroy， 已经被升华到一个地步，已经定义上已经不是人性。如果他这边所求的真的是用上帝本质的荣耀分享给他的人性，简单的说大概是这么说，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边所讲的，这边他所求的是按照他的中保的职分，他要舍己的工作向父求，父也的确赐给他荣耀，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里就是腓立比书那边的基督颂所讲的，或者哥罗西书那边有提到是这样子的荣耀。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强调这个？因为唯有这样子的救主，唯有是神和人，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人耶稣基督，只有这样子的救主才能够救人，因为只有这样子的救主他能够，他才能够为我们做赎罪祭。 OK， 他不是来拯救天使，因为他不是取了天使的样式，他是取了完全与我们一样的样式，有我们的人性，有我们的身体，有我们的灵魂，唯有真真实实他有我们的身体，有我们的灵魂，他才能够为我们死，他的献祭，他的赎罪祭才有意义。今天时间不够，你们可以回去看那个西敏信仰告白第八章第七节那边讲到，这个是在第八章第七节不是很容易懂，可是它基本上是讲属性相通这个教义。 OK， 属性相通这个教义在改革中里面是非常非常精彩，可是有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到底在讲什么。我稍微念一下这个版本，西敏信仰告白第八章是讲到关于基督中保的职分，在第七节讲到说基督是按照他的神人二性执行中保的职分，天主教甚至有一些 改革中的人会说，基督他执行中保之分基本上是按照他的人性，他们会直接用这种言语，在十字架上死的是他的人性。但是我正统的，不只是正统改革中，是正统的神学，我们会非常的 careful， 会非常仔细说，人性不能死，你的人性不是死的，是你的人 OK， 本性是不死的，死的总是位格。我们会说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神人二性的位格，上帝的儿子 OK。所以基督是按照他的神人二性，不只是按照他的神性执行中保的职分，也只有如此他才能够做我们的中保，以各本性做其合宜的事。但是基于基督位格的一致性或者联合，所以在圣经里面他在这本性合宜的事，有时也被归算到被另外一个本性命名的位格，超级精彩的。可是你这样听，对，所以基本上啊，你打开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牧养上帝的教会，这是保罗在上耶路撒冷之前把以弗所的长老们招来，给他们劝勉劝诫，还有你们要照顾好这些教会，托付给你们教会。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上帝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血。那最后一个是他，可是前面的一句是上帝，所以那个是上帝的血赎回来的教会。上帝是灵，他没有身体，没有身体怎么会流血？在这里就是非常这是我们的主耶稣，神人二性在同一个位格里面。在这边圣经有的时候会用到这一类的言语，说上帝用他的血，可是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血。但是因为基于在位格里神人二性的联合，你是不能把它分开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耶稣基督是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以这个来讲，我们用这个架构来理解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保罗在那里会说是以上帝的血。虽然他这里特别是讲到会流血的只有有身体的才会流血，只有第二个位格取了一个身躯是可以流血的身躯，所以这必然是特别是讲到第二个位格道成肉身的第二个位格，他用他的血赎回来。可是保罗全然他在这边讲说是上帝用他的血，是因为他基于他在位格之中的联合，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所以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讲说关哦，我们不，有些人会讲说，在十字架上死的是他的人性，我们只能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我们不要说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可是如果圣经都说是神他流血，我们就必须能够说，这也是我们的信仰告白，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是基于他位格之内的联合。虽然只有人会流血，但是有的时候圣经用这种言语，属于一个本性的基于位格的联合，所以你讲的是不是讲他神性会流血，而是讲他这个位格被神所命名的，以神所命名的这个位格。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也就是说这件事讲第二个位格，可是保罗在这里称他为神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架构之下，我们说神会流血，以他的血赎回他的教会是没有问题的。 Anyways， 在这边有很多的奥秘，其中有一个最大奥秘就是避免我们用理性来理解神人二性在同一个位格里面最大的奥秘。也就是说到最后我们必须举起我们的手，按照圣经的言语来做一些解释，来做一些分析，可是到最终的我们是在说什么？ 我们并不是在解释神人如何在一个位格里面 ontologically 在本质上怎么能够联合，他怎么能够不混淆，怎么能够永远不分离。我们最终是信仰告白，我们的先贤们他们所做的这个属性相通的教义，基本上只是按照圣经的，譬如说这一类的言语，神怎么能够流血，帮助我们有一个论述，说有的时候圣经会用这个言语讲神流血，他并不是说神本质，或者说是神是灵的那个神流血，而是说道成肉身的第二个位格，我们的确称他为神，是他流血。OK， sorry， 我讲到这个我会很兴奋，所以就花太多时间讲这个。OK， 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今天时间不是很多。对， 位格不是。 OK， 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如果你要说，我们现在这个你应该来上我们基督论的课，或者看那本书。Anyway， 我建议你去买那个耶稣是谁，就是 Mark Jones， 我去年前年翻译的那本书。OK， 主要的是说三个位格，如果你要说他有三个意志，你基本上就是有三个神。所以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奥秘是我们说只有一个 will， OK， 我与父同为一。这边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那边讲到的是他只有一个意志，但是耶稣基督他既然取了人性，他就在时空之中，在历史之中，他就有属于人的意志，他有两个意志。所以在神学上会说唯有他，世界上只有他是一个 complex personality，他的位格是一个复合性的位格。 那他们不能彼此相爱 咯？什么叫彼此相爱？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不是彼此，他们是一，所以不能彼此相爱咯。 我们神学家会说圣灵是他们的 bond of love， 在那个相爱的之中。所以他的我们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按照圣经的理解来限制我们叙述他们的言语。彼此相爱，我们会说这是我们意志的行动，对不对？但是你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很谨慎，那个并不是归属于意志。如果说他们中间有爱的话，所以神，对，对，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用我们觉得爱是属于我们意志的。如果我没有意志，我就不能决定来爱你或怎么样。可是，当你这个言语 transfer 到三位一体里面。这就是我们言语的限制，因为我们说他是神就是爱 ，OK， 然后神就是爱，本质上就是爱，还有延伸的，他是自给自足的，他不需要有一个爱的对象。那其中一个神学家会讲的，因为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位格，他完全不缺乏。可是神学家也会讲说，他们的所谓的彼此相爱，他们会说那个第三个位格就是这三位一体的全然自给自足的爱。完整的爱的 bond of love between the persons， 它中间有很多的奥秘，但是我们还是不会说那个爱是有不同的位格，但是我们必须说他们爱，你懂我的意思吗？嗯、对。 那我们就不能去再讲说，就是弟兄的彼此相爱当中，不能够去影射到任何三位一体神之间。 Irene，OK，、okay, 我们今天。不过 ，Irene 今天讲，雅琳今天讲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之间的彼此相爱，是不是能够推论到三位一体本质上的彼此相爱？说，因为三位一体的本质相爱，所以我们应当本质相爱。如果你要这样子做的话，你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真正彼此相爱的 model 是什么？照圣经，是第二个位格，他如何爱他的心腹，他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约翰一书。这个其实 Irene 问的问题其实更精准的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在这个神学院出现的一个错误的教导，既然提到我就讲出来。互补论，现在有一个倾向，有很多神学家互补论，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男人做头，女人是 顺服，可是男人为妻子舍命等等等等。男人和女人，我们相信按照圣经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关系，一定的次序。互补论的另外一边就是平等论，就是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完全是一样的，他的 function， 他的作用，他的功能都是一样，男人可以做的女人也可以做，女人可以做男人可以做。可是互补论会更细腻的理解圣经的启示，上帝的确尤其在教会之中，在婚姻之中，男人有男人应该做的，女人有女人应该做的。 OK， 互补论的基础是什么？大概在圣经之中大概有两个，提摩太前书二章那边是追溯到因为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第二个更重要的基础是追溯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基督为妻子舍命，妻子顺服，心腹顺服教会的头，因为教会的头为妻子，为他的心腹舍命，所以丈夫也该为妻子舍命，妻子应该顺服丈夫。 OK， 我大概稍微这样讲解一下。所以在教会上面，圣经保罗大概追溯是到创造的，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是设立了有一定的次序。在婚姻之中，尤其在婚姻之中，这种互补论是在圣经教导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婚姻其实是应该反映基督与他心腹之间的关系。我们时常把它相反了，好像耶稣要爱我像我爱我的妻子一样。 No， 应该是我爱我的妻子如同耶稣爱他的心腹爱我们。可是现在有一个倾向，就是有些神学家把互补论追溯到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所以像 Irene 刚刚讲到，如果你真的要这样，你没有办法避免三神论，你没有，你把顺服推溯到三位一体本质之中的关系，就有子顺服父，而且你说这个在本质之中有永远的，或者 eternal subordination of the son ESS， 你们去查，在永远之中，在本质之中，子就顺服父，这样听起来好像子本来就应该顺服父，你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你说因为他们相爱的关系，其中是有关乎 will 意志一样的问题，你就已经在做三神论，你没有办法避免这三神论，或者说次子论。所以很仔细的神学家会很小心的讲解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有父有子有圣灵，而且有顺序，有父子圣灵，有第一个位格，第二个位格和第三个位格。但是正统的神学真正的不只是改革中，从奥古斯丁以来正统的神学会讲说 这个顺序是 taxis， 只是一个顺序一个次序的关系，它并没有 subordination， 并没有顺服。因为你一旦讲到顺服，你就会说只有他在永恒之中，他有他的意志，圣灵在永恒之中，他有他的意志，然后他们是顺服子顺服父子顺服父等等等等。所以当你要把互补论这个论述，有些人觉得很精彩，要追溯到三位一体永恒之中的关系，那小心点人会说，哦不，这是在他们，这就是我刚才讲到，这是在他们外在工作 economic subordination， 你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说圣灵顺服父圣灵顺服子的话，你其实就是说圣灵他有他自己的意志，可是圣灵他没有道成肉身，他没有取人性。所以改革中神学家会说在永恒之中他们所立的约 Pactum Salutis 救赎之约，三个位格之间立的约，他们是同意 agreement， 然后 it's fitting 合宜的，因为子他之所以是子，所以他道成了肉身， and it is fitting 合宜的，中间没有顺服的关系，他们同意圣灵是被差遣来执行他外在的工作，救赎的工作。 OK， 所以你看这上面是非常非常小心的。互补论符合圣经，尤其改革中我们必须要说互补论是符合圣经，可是我们不是追溯到三位一体本质。人彼此互相的爱，当然我们可以说最终上帝是爱，神本是爱，这个，可是如果你说这个 pattern 一定是他本质之内的关系的话，你还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或者彼此的顺服是追溯到三位一体本质之内的顺服，你就 其实你就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你不需要追溯到那，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是在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神人神道成了肉身，在他身上我们看到我们该如何彼此相爱，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男人和女人在婚姻之中的关系该如何。 OK， 所以 anyway， 我们今天哇，我今天居然没有讲完。OK， 我们下礼拜我还是会印另外一章，可是我们下礼拜继续讲 这一段好了。不过不错，因为我这个是很重要，不过我今天没有计划讲这个，因为你们中间有很多人没有上基督论的课，我需要花很多时间讲一些，可是所以我会建议基督论是非常非常重要。你在基督论上出错误，你就是几乎所有的异端都是基督论上出错误。Anyway, OK， 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天父也求你恩典在我们中间，真的是洁净我们，若有不讨你喜悦不合乎真理的，求你洁净，不管是人所听到或我所讲的，都顾念我们不过是软弱的人，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Irene， 你问问题问太多了，你比我讲了一些我不想讲的东西。